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几位长官还请见谅啊，我们两天没回来了，家里也没什么现成吃的，不然我让孩子他娘出去买只鸡，今天炖鸡汤招待几位。 他点头哈腰，殷勤备至。杨大嫂则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包裹，打开是几块银洋。 几位长官，这是我们多年的积蓄，一点心意还请几位笑纳。 好好好好好， 沈姐。 杨 大嫂，我们不是来拿好处的，是真来查案的，钱您收好，我们不要。我想去你女儿的屋里看看。 我带你们去，这边请。 这个家不大，杨春和的屋子更小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里头什么东西都有，也不缺女孩子的情趣，窗口就养了些小植物。杨春和还做了一块块小小木牌子，给他们一个个起了名字。桌上的书不多，但笔记本很多，一摞摞的，令人一眼就注意到了。林叔随手拿起一本翻开，是杨春和手抄的《悲惨世界》。再翻开一本，是《杨之求》。 我们家春和从图书馆借了书，回家就自己抄写。他说不想买，一来可以给家里省钱，二来抄写的时候也可以记忆，这样更容易把书的内容看进去。我和他爹也不懂，就由着他。 林叔点点头，的确是个刻苦勤奋的孩子。他一本本翻过去，大部分都是手抄书，有些是论文作业。杨春和对待每份作业都很用心，看得出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学业。林叔注意到，在一些自由发挥的课程论文上，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。他虽然不是历史专业，但对历史上各种奇闻异事尤其感兴趣。在杨春和的一本关心感悟下面，甚至还手抄了一本《梦溪笔谈》，在里面历朝历代各种奇闻奇物的那一章写了不下于原文字数的感悟。譬如沈括曾写道，他家中有透光的铜镜，背面刻有无人能看懂的古老铭文，只要把镜子放在阳光下，这些铭文就会照射在墙壁上，清晰可见。杨春和在边上注解道， 此镜铭文未定，上古之秘，记载长生驻颜之术，惜今无人识得，若有此镜，我定会穷其一生追寻其中奥秘。 信誓旦旦的语气，但也很孩子气的感想。少年少女总有对世界的无穷憧憬和幻想，姑娘家则更喜欢符合年龄的漂亮衣裳和胭脂水粉。像杨春和这样将注意力放在天文和古代不解之谜上的倒是少数。约定堂见林叔在那饶有兴趣翻着杨春和留下的各种笔记，甚至还有坐下不走的架势，便拍拍他的肩膀提醒一声， 把你想看的带回去看吧，别在这里耽误人家。 林叔如梦初醒，想起杨氏夫妻被放回来的目的是巡捕房想用他们调杨春和出来，自己和岳定堂在这里，杨春和就肯定不会出现。但看过这些日记之后，他已经在心里排除了杨春和的嫌疑，这充其量就是一个爱幻想、天马行空、想入非非的少女，绝对干不出因为嫉恨而绑架杀人的事情。更何况他这么多笔记里头也没有关于吴武的任何记载，这说明他对吴武就算有迷恋也没深到那个程度。不过自己手头还有两本笔记没看完，林叔决定暂时不下结论。 恶伯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。 被你说我还真有些饿了。 你想吃什么？ 德大西菜社。 你还真会挑啊，一挑就挑最贵的。 那要不还是随便找家吧。 走吧，吃你想吃的。 哎，我知道德大西菜社的葡国鸡和里脊牛排最好吃。 谢谢老沈，为了对得起你的推荐，我们会多吃点的。 走吧。 杨先生杨太太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 好、哦、长官慢走。 哎，不是，你们不带我呀？哎， 他还等着这两人邀请自己一起，哪怕是客套礼貌性询问，自己肯定也就借坡下驴顺着杆子爬嘛。结果他们居然问也不问，沈仁杰牙痒痒。 沈长官，您可要喝点粥？ 也不饿。 拿着杨春和的两本笔记回到家，林叔得以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仔细阅读。他发现这最后两本笔记居然是诗歌，有写校园里的花和树，也有对某人隐晦朦胧的好感。林叔看不出这里说的是不是无误，因为杨春和根本没有任何明示和暗示，这适合套在任何一个年轻异性身上。写的最多的则是天上的星星们，他真就像五五说的那样，给每一颗星星都编出一个故事，写在一首诗歌里。遣词造句有些稚嫩，但充满热情，丰富的想象足以弥补那些不足，让每一首诗歌都变成星星咏叹曲。 咦，怎么又是东方苍龙七宿？ 林叔的身体从半躺在床上猛地鲤鱼打挺坐起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杨春和不止一次写到东方苍龙七宿，提到苍龙这两个字的频率未免也太高了些。他翻开本子，一个个数过去，竟数到了27个。杨春和为何对苍龙七宿如此感兴趣？他最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些。林叔皱着眉头在脑海里翻搅搜索，思路却冷不防被姐姐林瑶的声音打断。 小弟啊，定堂来找你了。 这个月定堂就算再想自己也不过分开一个晚上，没必要惦记到这个份上吗？自己总不可能每晚都不回家睡的。林叔臭美自恋地吐槽一句，根本就不想离开床。 姐，你让他进来。 不像话，哪有这样招待人的？丁堂啊，你别和他计较。 没关系，大姐先去忙吧。 那好，你们聊啊。 房门很快被推开，林叔冲月定堂挑挑眉，拍拍身边的床位，月定堂却没动。 冯三小姐回来了。 啊？ 夜是深沉的黑，万家灯火逐渐熄灭，人间世界一片寂静。老葱头是冯家的老佣人，在冯家待的时间比冯三小姐的年纪还要长，因为他的脑袋比常人大些，很久以前就有了这么个混号，久而久之大家甚至忘记他本来的姓氏。老葱头脾气好，也不反抗，每次都乐呵呵地由得人叫，有时还应声。这天是老葱头值夜，他像往常一样在半夜时分提着煤油灯准备绕冯家外面一圈，看看谁的门窗没关好，外面有没有毛贼。虽然冯三小姐不在，冯部长他们又暂时回来住，这些都没有影响老葱头的日常工作。炎炎夏日，这两日突如其来的雨却反倒使天气降温了。老葱头常年都是一身长袖衫，倒不妨碍。他从后门出来，绕着墙慢慢地走，这条路已经走过1800遍，他早就烂熟于心，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。他看着当年冯家搬入这里，客似云来，车水马龙，随着冯部长搬去南京，这里逐渐落寞下来，时间跟他的年纪一样渐长，这里的外观也逐渐陈旧，墙上青苔斑斑，依稀还能闻到腐朽的味道。老葱头有些惋惜，他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崭新光亮的冯公馆，但这不是他能做主的，一草一木都属于冯家主人，而他只是冯家的附属品。夜静得很，雨后连蝉鸣都听不见了。老葱头忽然停住脚步，他揉揉眼，刚才仿佛看见前面有人走过，一道白影在夜里分外显眼。 什么东西啊？ 哎呦，怕是这眼睛啊花得又厉害了。 下一刻，那白影又出现在了视线之内，就站在大门口的铁门外边。老葱头心里一抽，差点没晕死过去。他后退两步，颤巍巍喊了声：“ 三小姐。” 白影没有应声，却像是听见老葱头的呼唤了，缓缓从侧面转过来，给他一个正面。惨白到没有血色的脸，空荡荡随风飘荡的袖子，细得像竹竿的脖子，上面撑个脑袋摇摇晃晃，贴了一张老葱头很熟悉的人皮，朝他缓缓露出一个笑容。老葱头心里那根弦彻底崩了。 鬼啊！ 两个小时后，林叔在冯家见到了冯三小姐。他没法跟冯三小姐交谈，只能跟岳定堂一道站在房间门口。从门缝里窥见对方躺在床上，似乎睡得很是安稳。林叔冲岳定堂使了个眼色，将门虚掩，回到客厅。 我没见过三小姐，你们能确定是她回来了吗？ 是三妹没错，她还记得我们，许多问题都能答得上来，唯独对这几天的去向一问三不知，好像是失忆了一般。她精神也很不好，我们也不好再追问，只能让她先休息，等醒来再从长计议，所以就先将这件事情告诉二位，免得二位继续受累奔波。多谢林先生，这次有劳您了，之前若有得罪，还请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别和我那不成器的弟弟一般计较。 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通知他们冯珍珠已经找回来了，二者既然冯三小姐回来，那先前的委托也就不存在了。冯大说话果然比冯二体面许多，他又拿了一个匣子，正是先前林叔没有接受的那个。 虽然林先生不看重钱财，但我们还是要有所表示的，小小礼数还请笑纳。 冯大没有打开盒子，但从首饰来看，匣子里应该比之前多了点东西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